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又到星期六晏昼的城寨有乐的时间啦。咁咧就上一次大家都可能觉得好伤感啊，咁所以就今集咧就过瘾啲，就定咗一个咧，我谂都几冷门嘅题目啊。当然就叫冷门歌啦，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冷门冇人听咁简单，而系咧经过时间嘅洗礼之后咧，就系成为咧一啲小众嘅心头号啊。我哋叫做 cult歌。咁嗱 ，cult 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咧，佢創作嗰陣時咧，佢就好認真嘅。咁咧就，但係咧就嗰個嘅可能係用啲低成本嘅製作啦，或者係一啲唔係好出名嘅歌手啦咁樣。咁電影裏面咧就可能係一啲嘅所謂 B 級片啊，我哋叫做，即係個 budget 唔係好似呢個荷里活嘅大片咁樣。咁咧，但係咧就因為個風格好強烈，咁甚至咧係 over 曬添。咁出嚟嗰陣時就不為人所注意，甚至係俾人口誅筆伐。咁但係咧，正正就因為佢 over 曬出曬位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開始有一班追隨者。嗱，呢班追隨者咧就係同嗰啲嘅支持嗰啲四大天王啊，支持韓星嗰啲追隨者唔同，嗰啲就係所謂商業市場上邊嘅 fans 啦。咁但係呢啲 cult 歌嘅追隨者咧就係，好似邪教徒咁， 就是呢他除了他们对那首歌的崇拜之外呢还会聚集在一起啦，甚至是呢是变成呢他们的小圈子之间的一个秘密。咁嗱，香港咧，曾几何时就好多人都批评话系一个好商业化嘅社会，好多创作咧都系好大路。近年甚至就系用呢个 K 歌嘅旋律主导啦，八九十年代嘅就系顾家辉嗰种嘅 ABA 嗰种咁嘅曲式嘅结构啦，咁啊，咁就好似冇乜一个多元嘅文化。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错觉嚟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可能嗰啲谭咏麟啊、张国荣啊，或者系梅艳芳啊。即係喺全球嘅華人嚟講咧，有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先至令到大家咧就忽視咗嗰啲咧另類嘅古怪嘅，同埋咧係地下嘅音樂。嗱，我節目一開始播咧呢首咧，其實是一首德文歌嚟嘅，《The Chinggis Khan》。咁大家一聽嗰個音樂節奏，就知道咧就係林子祥唱嗰首嘅《成吉思汗》嘅原曲嚟嘅。咁啊，好古怪嘅呢首歌，1979年喺德國相當流行。咁咧就，如果你上去 YouTube 咧，你打呢個 The Chinggis Khan 咧，你就知道嗰個樂隊係幾咁騎呢嗰班友，係全部咧著到好似呢個一帶一路嗰啲遊牧民族咁嘅，但係咧就係、一班金頭髮嘅呢個德國佬、德國婆嚟嘅。咁咧就相當大動作，就好似嗰啲中亞嘅。即是俄罗斯当时的苏联的民族舞这样在那里跳，就穿上那些摔角色的斗篷。那么就除了衣着骑呢，穿那些一边绿一边金的斗篷，就带埋一些古怪的头饰在台上面，就很大动作。那么唱那首歌的题材都骑来古怪的，因为成吉思汗大家都明白，对欧洲人来讲那个叫黄祸嘛，就是蒙古人入侵这个欧洲。然后呢我哋叫做塔坦啊，佢哋叫做即係将成个呢个欧洲啊野蛮化。咁呢就係呢个恐怖大王成吉思汗，同我哋所睇嘅成吉思汗係唔同嘅。咁呢对乐队就唱一个恐怖大王嘅歌。咁最好笑係咩？呢首歌呢就全世界喺1979年呢係相当流行。咁就除咗有广东话版嘅林子祥嘅成吉思汗之外呢，亦都有呢、这个日文版㗎喎。咁但佢哋好得意嘅就係所有嗰个副歌呢都 keep 返住同原曲係一模一样嘅。咁就填呢首歌嘅填词人呢就係郑国江先生。咁就填出嚟好正经㗎喎。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个一开始我哋讲 cult 歌呢就係要讲呢个成吉思汗呢首歌。亦都要带出林子祥呢个歌手。大家觉得林子祥係一个好正经嘅人啦，我哋播过好多佢嘅情歌啦，最爱是谁呀，呢个抉择呀，或者是这个在水中央啊，这样有中式的小调，也都有这个即是西方的流行曲。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我觉得如果在主流的乐坛里面唱这些古怪歌唱得最多的呢，其实是林子祥。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就是数字歌啦。那数字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有趣呢？就是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在70年代其实已经开始玩那个数字歌的，已经自己懂得唱的了。咩30624300咁样，都唔知系点嚟嘅。其实咁啊，林子祥就将呢个数字歌就放咗个唱片里边。咁另外一首我觉得系好 cult 嘅歌系咩咧？就系一个香港嘅歌星，系歌颂一个日本嘅流行音乐嘅歌手。如果歌颂嘅程度咧，我觉得就如果唔系林子祥系咁中意呢个叶倩文嘅咧，我都以为佢系呢个同志添。就系呢一首歌叫做《泽田研二》啦。 水一般的他悠悠的感染我，心中不禁要低落，阵阵月儿色悠悠缠着我，默默地向温柔多。火一般的他将歌声温暖我，心声不禁要伤和，热力又似火红红燃亮我，迷人难如他的歌，他使我像着了魔，人像是着了魔，泽田研二啊，灵魂而像中魔，是为那歌，尽是为了他的歌，声音里就是有歌，静默亦有歌，全情达意，无用言语，是 感情不需要揣摩，喜欢他的歌，歌声中倾聚我，心中不禁要伤和。地域限界多，凡利能尽破，是藉着那歌摇座。在1980年，我第一次欣赏到 Kenji Sawano 在台上唱歌。虽然他那晚唱的歌，我不是每一只都完全明白，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到今时今日都是咁深刻。 他是我像着了光，又像着了火，能燃亮我，隔天燃灭我，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的歌。他使我像着了光，又像着了火，能燃亮我，隔天燃灭我，让热血翻腾，高声再唱和。他使我像着了光，又像着了火，能燃亮我，隔天燃灭我，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的歌。他使我像着了光，又像着了火，能燃亮我，隔天燃灭我，让热血翻腾，高声再唱和。 曾几何时呢，林子祥呢其实是横跨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即是你想想这首《泽田研二》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首 coach 歌呢，就是因为呢它是表达出对这个泽田研二这位日本歌星那种爱慕。其实很私人的这样东西，但又竟然是成为一首流行曲。我觉得 coach 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呢表达出对某一样东西的一种很热烈的感情。譬如咩呢，就有啲人好鍾意 UFO 嘅咁樣。有啲人呢就拍呢個鬼片，拍到呢就係呢出晒位嘅，周圍灑狗血啊，掟番茄醬啊咁樣。或者拍恐怖片，或者拍暴力電影，譬如荷里活嘅電影呢、這個 Quentin Tarantino。咁佢就係一個邵氏電影嘅狂迷嚟嘅。佢原本就只不過係一個租錄影帶嘅鋪頭嗰度做一個咁嘅 sales 嘅啫。咁就日日喺度睇埋邵氏嗰啲咩少林36房啊嗰啲咁嘅嘢。咁呢就结果呢就将对邵氏电影嘅爱慕啊同埋嗰种热情啊就变成係佢自己事业喎。咁所以呢佢大红大紫嘅一套电影就係呢个 Kill Bill。咁里面呢就係、是、向呢个邵氏电影致敬啦，同埋讲当时70年代嘅港产片致敬。咁就成为一套呢商业上有成功，但係有一套沟片嚟喎。咁林子祥我觉得佢嘅角色都係咁，你留意一下啦。除咗数字哥啦、泽田研二啦、成吉思汗啦，其实他又唱过一些叫做譬如阿巫婆啦，其实我觉得挺好笑的。其实即是如果今时今日整首这样的歌呢，一定被人向评机会投诉添，我觉得。咁呢就他亦试过 rap 啦，亦都试过串烧歌啦，即是很多新的形式在80年代的流行音乐里面出现。咁大家的感觉呢就吓咁都得。跟住我讲这个呢仲犀利，大家听完你就知道。 南华球场黄花，南华球坛名家，全靠经验，紧凑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球迷爱护佢好身价。南华脚法如神游鬼马，皆因球技卓绝潇洒，所向无敌起脚渡隔，球技系佢最清白。南华人如龙马，南华 头原差，红壮星梦总会达到星价十倍，欧美全佳话，球王赞颂最好星价，南华脚法如神游鬼马，皆因球技卓绝潇洒，所向无敌起脚度格，球技系佢最清白。 嗱，呢首歌咧就系叫做《勇男等之歌》，其实我好细个认识唱噶啦，正正因为我爸爸咧就系南华嘅支持者嚟嘅，系一个几十年嘅南华勇等。咁虽然咧佢而家即系年纪大咧，但当佢知道南华唔再踢呢个港超联嗰阵时咧，其实都好失望，因为当时佢就系企喺加路连山道。去等南華的球員踢完球之後，或者贏了球之後呢，回去南華會的那些的小球迷了。正正因為我是成長在一個勇男等的一個家庭呢，所以當這個張孝武呢就唱這首歌的時候呢，我們個個都說蛤，這麼厲害這樣。那就首先他的音樂呢就真的像那些球迷會那些歌來的，就是一些進行曲這樣，就是好像那些軍樂那樣。咁咧，亦都歌詞好簡單，同埋咧好有氣勢，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識唱嘅呢首歌。收尾咧就係變成咧就係南華球迷會嘅會歌嚟嘅，應該係咁就改咗名叫做《南華之歌》，但實際上啱啱出嚟嗰陣時係叫《勇男等之歌》。咁嗰陣時嘅球迷咧稱呼自己咧都係叫做勇男等嘅。咁佢就係同阿林子祥一樣啦，林子祥就係將佢對澤田研二嘅嗰種熱情啊變成音樂唱出嚟。而大 L 咧就係將佢對南華會嘅熱情咧唱出嚟。第三個要介紹嘅咧，呢個就係人都識噶啦。佢就係賣咗自己部的士，就自資出唱片，咁就揾人幫佢作曲，佢自己填詞，而佢自己填嘅歌詞同作曲嗰位仁兄係完全咧各有各搞嘅。咁呢個就係夏金城。咁而佢咧就將佢對龍虎門嘅嗰種熱情咧，就係灌注喺佢嘅音樂裏邊。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八十年代樂壇嘅一個傳奇嘅人物嚟嘅，佢亦都係因為周星馳而再生。咁而家我覺得佢消失咗咁樣。我以前我記得我一周刊嗰陣時候，我啲同事都訪問過佢。嗱 ，coach 歌其中一樣嘢咧，大家唔好以為就交嘅歌就為之 coach 喎，其實唔係嘅，因為做嗰個人咧，即係唱啊或者作曲啊或者填詞啊嗰個人咧，其實佢個出發點咧，佢唔係諗住做一首 coach 嘅歌嘅。佢諗住係做一首正正經經嘅歌，只不過呢去到個市場面世之後呢就變成係小眾，甚至係呢俾人覺得好古怪，最終呢經過十年二十年之後呢就成為神曲啦咁樣咗。其實夏金城我覺得佢好認真喎，裏面佢係唱出嗰啲小市民嘅心聲。咁但係能夠將龍虎門裏面阿黃小虎嘅女朋友馬小玲作為一個嘅即是主角嚟去寫一首歌獻俾佢咧，淨係呢個行為本身咧，我覺得已經好神怪，即係已經係一個神級嘅行為嚟嘅啦。大家聽一下呢首馬小玲。 你在何處，馬小玲？望你脱險，馬小玲。我黄小虎空有威名，也练得一身好本领，强壮机警有救性，但也无法保护马小玲，被人绑架去累湿衣衫领，做梦看见马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佢话希望坏人有报应，去乌云见天晴，杀坏人救小玲，共我一同诉心声。在何处，马小玲？望你脱险，马小玲。我黄小虎空有威名， 也练得一身好本领，强壮肌竟有救性，但也无法保护马小玲，被人绑架去累湿衣衫领，做梦看见马小玲对我细语诉心声，他说希望坏人有报应，去乌云见天晴杀坏人救小玲，共我一同诉心声。 很多人说夏金城是不是真的尹光呢，我觉得两个是很不同的。尹光呢就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呢，他是想食字嘅，搞烂嘅，或者搞一啲粗口嘅。咁所以就有嗰啲嘅小李阿爸嗰啲咁嘅音乐出嚟。咁就係代表緊一种呢，喺粤语流行文化里面呢，由五六十年代一种比较草根嘅创作。就係譬如以前嘅郑锦昌啦，或者係更加早啲嘅，其实喺广东文化里面嘅南音呢，係有好多咸湿嘢喺度嘅。咁但慢慢慢慢咧，就嗰啲咸湿歌就俾人淘汰咗，就留低就系大家以为净系得客途秋恨同埋呢个蓝烧衣。咁但实际上咧，就即系咸湿嘢，其实就系以前喺嗰啲花艇喺珠江嗰啲嘅妓艇上边咧，就嗰啲盲人嘅乐师喺度唱嘅。咁亦都咧，你其实细心听咧，客途秋恨咧，其实系讲紧一个妓女啊，对一个才子之间嘅思念嚟嘅。在广东文化里面呢，一路都有一种很俗的一种流行文化。咁我觉得尹光呢就是反而是继承了那个通俗的流行文化。咁在马来西亚都有这些唱咸湿歌的歌手，譬如李少霞等等。咁在香港他都是唱广东话的，其实反而这个呢他都是继承了一个粤语的通俗的流行文化。咁就有一些相关语啦，咸咸地啦。譬如呢、這個七個小矮人啦等等呢啲歌咧，其實我哋讀書嗰時候都會聽嘅，因為你當一個笑片，即係好好笑咁樣。咁慢慢慢慢，尹光嗰陣嗰個年代嘅歌咧，都有一種 cult 嘅味道喺度。咁但係尹光同夏金城嘅分別咩咧？夏金城佢係好認真地，佢唔係諗住去做一張 cult 嘅唱片嘅，或者佢唔係諗住俾人嘲笑嘅，佢係好嚴肅地去對待呢件事，嗰下先好笑嘛。咁所以咧，就你睇到除咗马小玲之外咧，仲有呢个为了靓靓啦，仲有呢个逼巴士啦等等咧，佢系刻画紧咧当时社会，佢作为一个的士司机，佢观察到嘅生活百态嘅。嗱，譬如女人点样悦己者容啦、减肥啦、美容啦，譬如其他人翻工嗰阵时个逼巴士啦等等，或者写结婚啦、结婚前、结婚后嘅转变啦等等。所以我就话夏金城嗰个神级嘅地位系冇人可以取代嘅，个原因就因为佢成件事佢都好认真，同尹光嘅分别咧，亦都系好明显。咁但系喺我成长年代里边咧，呢啲小众嘅流行音乐咧，对我影响最大嘅咧，其实系一队乐队叫做黑鸟。黑鸟乐队，我相信好多人系冇听过嘅，但系咧佢系存在咗喺香港咧超过十年，系咪好劲咧？存在了超过十年，而他的歌呢是跟我们的八十年代的社会变迁、政治的变迁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主音歌手就是郭达年，早期也有白头佬莫超如参与。莫超如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呢七十年代在澳洲的阿德雷德留学，然后回来香港就创办这个七十年代双周刊，就是将外国的 counterculture年青人的造反的文化、反叛的文化，同埋國際嗰陣時一個相當動盪的時代咧，譬如呢個印資半島的戰爭啦，柏萊的學生運動啦，東京的學生運動啦，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啊等等，即係一個咁動盪的社會，而國際思潮亦都係年青人造反的一個主流。咁就七十年代呢本雜誌咧，就係圍繞住呢啲題材，咁又亦都有左翼的傾向啦，有托派的思想喺裏邊啦。咁就有好多人咧，就围绕住呢个编辑室咧，就成为一个小团体。咁就譬如梁国雄啦，嗰阵时梁国雄就系七十年代嘅读者嚟啫，佢系十四五岁，咁咧就系啲人叫佢做熊仔，熊仔咁叫佢，就系咁嘅意思。因为佢僆仔嚟嗰阵时，相对于莫超如呢班人， 咁黑料咧就係咧係另外一種啦，因為莫超瑜就信仰呢個無政府主義，即係 anarchist。咁呢個無政府主義咧就係話即係拆大台啦，嗰個年代，即係你唔好以為今日拆大台先有型，其實喺七十年代已經有一班人話要拆大台噶啦。咁咧就無政府主義就連政府都要拆埋啊嘛，其實。咁咧就兩種嘅取向啦，一種就係喺政治上嘅無政府主義者，就同呢個托派合流。咁另外一個就係咩咧？係文化上啦。咁就莫超瑜咧就除咗黑料樂隊之外，仲有民眾劇社。嗱，佢自己本人好奇怪嘅，佢係喺女拔萃教書嘅，所以嗰下先犀利喎。即係話嗰陣時嘅學校係唔會好似今日咁嘅，係容納得到一啲嘅激進思潮嘅老師喺名校裏邊教書嘅。亦都可以咁講，佢嘅影響咧，大家唔覺。我可以話俾大家聽，2014年喺連龍牆創立啊呢個連龍牆嗰班年青人咧，其實係莫超瑜嘅學生嚟嘅。莫超瑜一路提倡嘅咧，就係一個所謂民眾嘅介入呢個藝術，唔係由一個高高在上嘅藝術家去創作，而係由群眾去參與創作。嗱，呢個最終成為香港在雨傘運動裏面一個最大最大型的群眾藝術作品，就是來自當年七十年代的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而黑料呢就是莫超瑜早期的一隊樂隊，郭達年就是主音歌手，他去有一次去意大利參加這個 Anarchist 的聚集會裏面，就是不斷地唱歌不斷地樣作詩樣，就他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回來之後呢就將這種的精神抗議的精神咧，就擺咗落去音樂。我接觸黑料咧，其實係嚟自佢嚟中文大學嘅演唱。嗰陣時入大學演唱嘅咧，唔係商業歌星嚟嘅。早期達明一派都有，更多係黑料喺圓形廣場嗰度，就其實都好少人聽嘅啫。咁但係因為我哋嗰個年代覺得呢啲先至係型啊嘛，另類嘢、非主流嘢，即係我哋商業又會聽，另類嘅非主流嘅都會聽。冇出過唱片，其實嗰陣時出 cassette 帶嘅應該。咁喺黑料第一隻就係叫做東方紅，咁裏面嗰首歌叫東方黑嘅，其實咁就係唱衰呢個共產黨嘅。所以你話今日香港人反共人心唔回歸，就因為呢個彭定康，因為泛民，因為勾結外國勢力咧，就係、是、荒誕。如果你聽過黑料嗰陣時嘅音樂咧，係反共相當之犀利。除咗反共之外咧，譬如佢有啲歌係咩咧？反代議政制，因為覺得嗰個選舉制度係冇用嘅，只不過係咧另外一種嘅把戲嚟嘅啫。有一盒嘅 cassette 帶嘅主題係咩咧？係反大亞灣核電。咁你諗下，喂大佬嗰陣時係講緊1980幾年嘅香港，已經有咁嘅樂隊嚟嘅。跟住落嚟介紹呢個 cassette 帶咧，其實我自己第一次揞錢買嘅啦，就係、是、黑料嘅《活此一生》裏邊咧，我覺得有一首好好嘅歌，係講香港貧窮低下層嘅佢哋嘅生活世界觀嘅，就係、是、叫做《Never》。 嗱，好多人咧都覺得，喂，其實你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咁多呢啲 coach 歌、唱片啊、歌星啊咁樣，而家都有啫，大家都會網上邊惡搞啦、改歌詞啦，係嘛？將呢個政府嘅宣傳歌咪改做呢個《福街始終有你》咯，咁樣，咁咪一樣有咁。嗱，我想即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我覺得概念上係唔同嘅。網上嗰啲惡搞咧係二次創作，咁咧就好多係即係 one off 將人哋嘅歌改咗之後搞個 get 咁樣嘅啫。咁但係我覺得頭先我哋講，譬如夏金城啊、黑鳥啊，甚至一陣間我會介紹嘅黃秋生咧，佢哋係一個完整嘅音樂概念，然後去創作一張唱片或者一盒嘅 cassette 帶，然後咧係持續嘅一段時間咁樣創作嘅喎，佢唔係一首歌就撇咗去噶咯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就正正係八九十年代咧，我哋香港嘅音樂流行文化仍然係睇到一個所謂多元化。嗱，譬如夏金城咁，如果佢係惡搞，佢就唔使走去賣咗個的士，然後去出唱片啦，係嘛？咁黑鳥咁佢持續十幾年嘅喎，嗰、那個樂隊係。咁同埋佢嘅影響唔係淨係佢哋自己嘅喎。嗱，所以我喺節目最後嘅一個時段咧，我就希望介紹下黃秋生呢個人嘅。其實點解咧？就係咧，好多人就覺得佢係一個好嘅演員啦，人肉叉燒包啦，無間道啦。有啲人就覺得佢好爭議性啦，因為佢一時又扮建制，一時又扮藍絲，一時又扮黃絲咁樣。咁大家就好少留意，其實黃秋生嘅音樂上邊咧，佢出咗喺1996年係出咗，我覺得一隻幾得意嘅、幾古怪或者甚至係 cult 嘅唱片咧，就係、是、叫做《地踎搖滾》。咁呢隻唱片就係滾石唱片嘅出品嚟嘅。即係如果我哋覺得七八十年代有呢個大 L， 八十年代有夏金城、黑鳥嘅話咧，九十年代嘅代表人物，我覺得應該係黃秋生。因為呢隻唱片咧，我相信係最貼地嘅其中一張搖滾唱片。風格上咧，佢係似當時興起嘅呢個 grunge 嘅呢個風格。合作嘅單位咧，就真係奇嘅，我覺得包括有頭先我講嘅郭達年啦，即係黑鳥啦，有亞龍大啦，有 Black Box 啦。即係呢啲喺地下音樂界裏面咧，係存在咗好耐嘅地下音樂嘅製作人，係同黃秋生合作而出咗呢一張《地踎搖滾》嘅唱片。咁啊，裏面咧，其實大家諗下，即係1996年到而家已經係差唔多22年啦。如果你講主權移交20年，最有代表性，其實你應該聽翻黃秋生呢隻唱片，你就知20年係點樣蹉跎歲月，嗰啲所謂嘅港人治港嘅失敗。香港的社會的淪落，如果你那種憤怒呢，我相信肯定現在地踎搖滾裡面的每一首歌的共鳴感是大過1996年的時候。我讀一點歌詞給大家聽，就是他譬如有一首歌叫做《雷公劈友除世害》，鄉下細路沒書讀，學校爛到塌下來，首都高官挖私利，億元落袋遠處飛。喂，這個不是國民貴啊，現在所揭露的這個共產黨的現象，今日仲有冇人敢唱呢啲歌呢？所以我喺节目最后尾咧就拣咗黄秋生嘅嚟自《地踎摇滚》里边一首我自己好欣赏嘅歌曲，就系、叫做《无能用者》。个能字其实系粗口嚟嘅。 细细个突然翻学，就注定长大冇用。上两课同女友走堂，在公园对住发梦，搞沟通带头对话，校长话我是反动。喺初中老豆挂埋，就决定听日翻工。真工藝冷夜專員，盡快被沖落小桶。幾千蚊又要食要住，我只係生活一種。睇醫生逐樣收錢，住院又計住費用。點樣死點樣生存，莫非話我冇眼用？ 心中抱住砖头，为供楼不断打工，不老翁死唔得闲人，变成工具一族。计下数冇剩几耐，中初就兼入山咯。等收工就快拉柴，冇改善你还翻紧工。 黄秋生当然他不是一个即是无产阶级，但是一个歌手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角度去唱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当时黄秋生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名的演员的，但是他能够跟黑鸟啊、跟阿龙大啊这些音乐人合作，然后呢是用一个基层贴地的角度去唱出在香港甚至是孖叉这个共产党的贪污呢。喂，坦白讲，你问我二十年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今日已经不会再有人唱黄秋生这些歌，这个就是个转变了。但他那张唱片是正式发售的，是滚石出品的，在市场里面正式发售的。所以很多人说二十年来有什么改变呢？可以这么说，在我成长的年代的香港从来都不缺乏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刺激的。为什么呢？就是说除了有香港本土的流行文化，有外来音乐的影响，亦都是在70年代开始有这个激进青年运动带来的一些非主流的思想，有一些小众的书店，大的唱片公司的 label 是会出新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永远停留一个地下的世界，你只是一个小众，譬如黑鸟那样。但是当黑鸟协助黄秋生参与制作了这个地踎摇滚的话，它的影响就不同了。所以我就说怎样理解香港文化这一样东西呢？很多人只是停留于四大天王啊、谭咏麟啊这一阵，而他们从来是没有认真去发掘在80年代、90年代香港在主流的商业文化以外一个相当丰富的非主流的传统。希望大家听完这集之后可以自己上个 YouTube 去听一下他们的作品，包括是黑鸟的东方红。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